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人们出门要出示健康码、防疫行程卡，在手机上填流调表，出门支付的时候呢，也更加广泛地使用了电子支付，还有许许多多的小程序呀等等。相信这些东西一说起来，便会让很多老年朋友头痛不已。一些老人因为不会这些操作，甚至没有智能手机，而被挡在医院外、挡在餐馆外，遭遇了种种尴尬，谁来帮帮他们？这就是老年人的数字鸿沟。而这样的鸿沟绝非中国老人才有，在全球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互联网程序使用越便利的地方，老人们的数字鸿沟感就会越加凸显。如何帮助老年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生活？当我们在享受超级便利时，是否也应该为老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留一条道路？将来我们也会变老，没准那时候什么黑科技也使我们无所适从而寸步难行呢。好在最近国家发改委宣布呢，他们将推广研究互联网门户网站适老化和无障碍的改造工作，结合智慧发改建设规划2021至2025，将适老化和无障碍作为互联网门户网站建设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不断地提高服务信息的可用性和易用性。当然，这是文件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在拭目以待，如何让老人们不再害怕出门。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疫情期间出行，查验健康码、行程码必不可少，老年人独自出行难免遇到不便。广东在全国首次推出刷身份证即可核验健康码，而在北京，老年人还可以通过北京通养老助残卡完成来访登记和健康宝查验。 为老年人提供的便利通行的服务，我们应用在了200余个医院、20余个公园、70余个商超和银行，形成了每天100余万刷卡的这种量。 为方便老年人办理养老、社保等事务，一些地方政府在智能手机上设立了老年模式办事平台。比如江西就在网上办事平台设置了爱心专窗帮你办、不用出门掌上办等模块，便利老年人使用。杭州市富阳区为社区的独居老人安装了安全守护系统，运用热感、红外、分布式等非接触感知技术，既能在老人发生意外时感知报警，又能保护隐私。 实时发现、智慧管理、闭环救援，做到第一时间能够发现，5分钟能够上门探访，10分钟能够得到及时救助的一个闭环模式。 为了让老年人拥有更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重庆市巴南区图书馆设计了智能手机使用、电子相册制作、小视频制作等个性化培训课程，同时依托馆内数字资源推出电子海报、宣传视频，结合民警现场讲解，引导老年人提高防诈骗意识。 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在使用智能技术的时候，会用、能用、敢用和享用，丰富了他们晚年的精神文化生活。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帮助老人感受互联网时代生活的便利，也为老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留出一条道路来。那接下来呢，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呢，虽然 5G 网络并不那么普及，各种各样的智慧场景、智能支付呢，还远没有中国这么的便利和普及，但是很多俄罗斯老人却很会玩网络、玩手机。在俄罗斯的各种视频网红博主当中，老人们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好，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刘金和吴云为您介绍俄罗斯的退休博主们。 在社交图片软件 Instagram 上，老奶奶的食谱和日常故事已经取代昂贵汽车上的美女。据 Rambla 和储蓄银行调查，俄罗斯 20% 的退休者都幻想成为博客主，他们想分享自己的建议， 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爱好和旅行故事。而且他们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希望博客不仅能够带来乐趣，而且还有额外收入。我们本期的节目想和大家介绍俄罗斯退休老人为什么要征服流行的社交网络。 根据储蓄银行的调查结果，受访者们认为 YouTube、TikTok 和 Instagram 是最受欢迎的平台。在这里，他们可以分享有益的建议，其中包括健康食谱、讲述旅行故事、回忆青春岁月。 从2018年开始，俄罗斯首都推出了莫斯科长寿项目，目的是吸引老年人从事文化、教育和健康事业。据莫斯科市劳动和社保局的资料，信息技术是项目中最受欢迎的方向之一。莫斯科长寿项目运行期间，已经有10万多人参加了电脑培训班。根据2020年4月进行的采访，差不多 70% 的培训班听众认为自己是互联网的积极用户。自我隔离期间，退休人员毫不费力地进入在线继续学习状态。他们甚至在社交网络上推出快闪行动，介绍居家做了什么，分享了照片和视频，展示隔离期间取得的成绩。 项目参与人加琳娜·阿维洛奇金娜63岁，是位酷爱种菜的 YouTube 博主。他的频道上粉丝有4万多人。在这里，他和订阅者们分享自己的田园经验。加琳娜建频道的想法源自生活极其难过的时期，他失去了亲人。 他向卫星通讯社介绍说，我在 YouTube 上看了各类博主的视频，产生的想法是，在克服困境后，我一定也建个博客，通过这种方式，也许能够激励人们克服困难，生活幸福。但对我没想到的是，能够将这么多人连在一起。我的频道，哪怕是能够给一个人提供帮助，对我来说都是幸福。 现在，博客视频已是加琳娜所钟爱的事情，帮助她积极生活，有效利用时间。她努力跟踪最近的趋势，负责任地对待自己频道上的视频。在网上注册一年后，成功不期而至。他的一个视频获得了200多万的收视率。加琳娜·阿维洛奇金娜在视频中与大家分享了如何自己动手修建独特别墅小路的经验。这个题目非常迫切，以至于大家在网上彼此开始交流心得。 奶奶博主指出，她不追求订阅数量和收视率，主要是想在频道上营造舒适与温暖的环境。 莫斯科长寿项目的另一位参与者是61岁的博主伊琳娜·比柳科娃，她的账号已有8年的历史了。博主在 Instagram 上主要介绍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她在博客上加载名胜古迹、大自然和市民的生活照片，已有27000名订户紧跟她的城市账号。 她说，担心大城市中走失的念头促使我建起个人博客。我刚到莫斯科时，根本不了解这座城市，害怕上街和进入地铁，因此我决定通过社交网络来战胜恐惧的心理。事先想好路线，对其进行研究，带上手机摄像头，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城市博客。 在伊琳娜的 Instagram 博客计划中，重新学习英语成为重头戏。要知道，在他的订阅者中有外国人，需要与他们进行交流。 他说，有时感觉我已经走遍了莫斯科，但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视频博主尼古拉·特鲁修科夫来自利佩茨克州，他今年72岁，老爷爷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上分享乡村生活的视频画面。他向自己的订阅者们介绍如何垂钓、采蘑菇，在窗台上如何种绿植和小菜，如何庆祝节日。特鲁修科夫的工作效果非常好。要知道，他年轻时非常喜欢照相，当时他们一家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他喜欢拍摄大自然和山区风景。2000年代初时，他来到了俄罗斯。 这位退休老人说，我们开始在乡村生活， 种上了园子，有了小农场，当时没有时间拍照，后来妻子去世了，打击非常大。我们共同生活了50年，养育了3个孩子。一次过节，孩子们给了我一台小型摄像机，让我回忆青春岁月。 开始时，尼古拉和邻居、亲朋分享自己的视频。后来，儿子建议在 YouTube 上建个频道，他的一些视频获得了数万浏览量。 他说，我甚至学会了视频剪辑，做短视频，垂钓的视频获得了很多点赞和浏览量。我还拍摄食谱，因为年轻时我就喜欢厨艺，因此可以不客气地说，我的频道效果非常好。 家庭生土豆饺子食谱颇受欢迎，老爷爷还向订阅者们介绍了如何做辣白菜。这位视频博主还有其他的想法，包括到农场去拍摄如何照顾牲畜，如何给奶牛挤奶，如何给小牛喂食等等。 对有的人来说，个人博客不仅仅是爱好。据老奶奶热尼亚介绍，她甚至为此免费旅行。 她说，开始时我非常的不好意思，有担心的感觉，不断推辞，后来逐渐进入了角色。去年我给圣诞老人写了视频请求，他给了我去索契的免费之旅。现在我经常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片段，参加各种竞赛。 他两次赢得受欢迎博主竞赛，所获得的奖励是免费旅行。热尼亚一直喜欢各处旅行，在89年的时间里，他去过芬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希腊和土耳其，还去过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除了国外之外，他的足迹几乎走遍了整个俄罗斯，从雅库特到加里宁格勒。有关统计，据储蓄银行的调查， 41% 的俄罗斯人认为退休后的唯一收入来源是退休金，但是也有 18% 的受访者指出可以通过个人博客的方式来获得主要收入。调查显示，还在上班的俄罗斯人没有时间搞博客，受访者中只有 6% 的人在此方面非常积极。同时 71% 的与之相隔甚远，但退休后的时间却极为充裕。 乌拉尔地区的库尔干市70岁的居民亚历山大以 YouTube 为乐，他频道的订阅人数有21万，浏览量更有数百万之多。这位退役军人学会了相片修饰和视频剪辑，一场大病之后，他建起了自己的博客。 Мне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у меня случилась депрессия.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я серьезно попал в больницу, я поделился с этим внучкой, и она предложила мне завести блог. 亚历山大说，开始时这只是重病后战胜抑郁症的方法。我和孙女介绍了自己的问题，她向我建议建一个博客，通过这种方式排解忧愁。现在我非常的幸福，能够和他人分享这些个人的所见所闻，和很多优秀的人进行交流。 除了欢迎感之外，亚历山大还能够通过自己的博客赚些钱，拍摄短小精悍、结局令人意外的幽默广告。 Своим примером я хочу доказать людям, что блогером может стать каждый, кто захочет и приложит усилия. 他说，我想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博主，并不需要富贵和炫耀什么昂贵的东西。坦诚和分享自己的故事以及对生活的看法就足够了。 亚历山大的爱妻瓦莲金娜也参与很多视频的拍摄，他们已经共同走过了48年的时光。亚历山大最近的计划是为老年人免费介绍信息知识，同时还想继续深入学习剪辑技术，提高自己的博客质量。 他总结说，所有这些都让我着迷，给我带来了很多满足感。 博客也是一种生意。66岁的彼得堡人塔吉扬娜·罗佐夫斯卡娅开了一间镶框车间，遗憾的是生意没有什么利润，但他并不气馁，在 YouTube 上建起了频道，目的是介绍自己的工作情况并举行大师班。据福布斯数据，项目每月有120万卢布的进项 和大约30万卢布的利润。镶矿订单来自世界各地，他将那一家将大多数利润用于慈善，为幼儿园提供资金。 在俄罗斯，退休者博主并非罕见的现象。从我们介绍的事例可以看出，老年人也可以学会利用电子产品，掌握现代的拍照和视频剪辑技术，并以此吸引广大受众。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中的主人公对自己受到欢迎并不感到惊奇。要知道，让普通网民着迷是他们所分享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并非虚构的故事。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未来的全球汽车市场属于新能源汽车吗？答案已经是相当的肯定。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全球电动车的方程式锦标赛。很多朋友对于方程式赛车毫不陌生，它是全球最昂贵也是最惹眼的汽车赛事。随着人们对于电动汽车的认知不断的提高，七年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全球电动车方程式锦标赛联合推出的这一赛事呢，越来越获得外界的关注。这项赛事告诉人们，电动车方程式赛车不光可以做到零排放，而且电动车在速度、耐力、坚韧度上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好，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黄丽玲对此的报道。 据估计，交通运输占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而燃油汽车是城市地区空气质量差的主要原因。空气质量不佳往往导致人们罹患哮喘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与燃油汽车相比，电动汽车具有更大的减少碳足迹的潜力。尽管电动汽车已经存在多年，但目前仍然只占整个汽车市场的一小部分。然而，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日益关注，以及各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做出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承诺，包括在未来几十年内禁止或停止生产使用燃油汽车的计划，这种情况可能即将改变。电动车方程式赛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项自成立以来获得净零碳认证的运动。推动这一锦标赛的相关各方致力于通过加速采用电动汽车来应对气候危机。电动车方程式赛可持续事务总监朱莉亚·帕莱最近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 It's absolutely essential. Formula has been built with the sustainability in their DNA. 电动车方程式赛的基因是可持续的，这也是车队、车手与合作伙伴加入我们的部分原因。大家都参与将电动汽车推向大众市场，我们将锦标赛作为一个平台，通过展示有助于创建低碳经济的一系列产品和服务来推进交通电气化。 To a much more compact mass market stage in terms of the mobility field. 2014年第一季电动车方程式赛的冠军是卢卡斯·迪格拉西，他也是联合国的一位清洁空气倡导者。 I joined Formula E in 2012. Actually, the first race was 2014, but I was the. 我在2012年加入了电动车方程式赛，我是赛事的第三名员工。那时我已经开过电动车，而且对这项技术很感兴趣。我认为公众明白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有太多的人过度消费。我们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而不是破坏子孙后代的地球。电动汽车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而电动车方程式赛是转型的核心，无论是在研发方面还是在改变人们对电动汽车的看法方面，过去五年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Damaging beyond repair the worl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EVs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at. 迪格拉西坦言，在赛事发起之初，的确遇到了很多怀疑，甚至是嘲笑。 You have no idea, especially from a motorsport. Motorsport people are very. 在赛车运动领域，人们非常的怀旧。一开始，人们嘲笑这个项目，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笑话。然后他们批评电动赛车很慢，甚至批评电动赛车不会发出噪音。 而且批评我们必须在比赛中更换赛车。后来他们开始认真对待，几年后他们都想加入这个系列赛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经说过，你可以通过人们适应或理解变化而不被冒犯的能力来衡量一个人的智力。电动车方程式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从小就喜欢内燃机汽车，但很明显我们必须转向电动汽车。赛车界曾经并不赞同，但现在很大一部分人明白电动汽车可以令人兴奋和有趣。 And the new generation that is coming up, only looking at electric cars, only watching electric cars, they will never will be fans of combustion anymore. 帕莱也表示，刚开始时有很多人对电动赛车持怀疑态度，很不情愿接受这一新鲜事物。但七年过后，赛事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瞩目，一些主要赞助商和合作伙伴也纷纷加入，试图通过赛事来展示其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世界走向更可持续的未来。 And as we've seen, there's been so many kind of like victories. 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许多胜利，从完成第一赛季到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加入。现在，我们是拥有最多汽车制造商阵容的世界赛车锦标赛。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以我们为榜样的新电动赛车系列。这是我们所开辟的道路的最大见证，也表明电动车赛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This is still very much something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is, needs to switch to. 如果电动汽车的能源并非来自可持续来源，那么电动车同样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巴西的迪格拉西表示，可持续发展需要一种因地制宜的现实态度。就目前而言，微型交通的电气化可以产生最大的影响。 Mobility is not only EVs and it's only not only passenger cars. There is. 我们必须记住，电动车不仅仅是乘用车，它的范围从电动的自行车、踏板车、轻便摩托车和摩托车，到汽车、货车、卡车和公共汽车。然而，与长途行驶的卡车或飞机相比，小型车辆更容易电气化。大型货船不能只靠电动，即使我们改用氢能或核能等技术，运输货物的成本也会高得多。因此，我们需要首先专注于容易实现的目标，例如电动自行车和汽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动滑板车锦标赛。这些不是普通的踏板车，它们的速度非常快，时速可达120公里。可持续交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自动驾驶，它更加高效。2015年，我加入了 RoboRace， 这是首个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全球锦标赛。 You cannot just say at the stage that the ships needs to go electric. It's impossible. 帕莱表示，如同可持续发展这个广阔的蓝图本身一样，电动车的发展和普及需要大量的技术研发。同时也需要通过改变人们的意识，促进行为改变。 It's now becoming very clear to all of us, as in kind of like the general public. 我们所有人，从专业人士到与联合国一起工作的人，以及普通大众都清楚，为了实现我们的气候行动目标，我们有9年的时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约50%。为此，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可以产生的最大影响是我们的旅行方式。我们正在努力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我们得到了许多汽车制造商的支持，他们在电动车方程式赛中开发用于改进汽车的技术，最终使消费者受益。我们也是一种展示，让人们领略未来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样子。提供植物性食物选择，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所以，这不是妥协或放弃我们喜欢的东西，而是以不同的改善的方式行事。 It's very much at the heart of what we are trying very much to convey as a message. 电动车方程式锦标赛取得了世界赛车管理机构国际汽车联合会的世界锦标赛资格。今年8月14日至15日，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驾驶各大汽车制造商生产的代表最新科技的电动赛车，在柏林一决高下。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明天就要上班了，祝大家新的上班生活一切顺利快乐，明天见。